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您当奉你的造物主的名义而宣读，他曾用血块创造人，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。他教人用笔写字，他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，绝不然，人却是悖逆的，因为他自己是无求的，万物必定只归于你的主。你告诉我吧，那个禁止我的仆人礼拜的人，你告诉我吧，如果他是遵循正道的，或是命人敬畏的，你告诉我吧，如果他是否认真理，背弃真理的，难道他还不知道真主是监察的吗？绝不然，如果他不停止，我一定要抓住他的额发，说谎者、犯罪者的额发。让他去召集他的会众吧，我将召集强悍的天神。绝不然，你不要顺从他，你应当为真主而叩头，你应当亲近真主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